圣咏第143篇。上主，求你俯听我的祈祷，因你忠诚浮云我的哀嚎。我求你浮云，因你公道，千万不要传唤你的仆人前去受审，因为活人在你面前不能称为义人。仇人迫害我，将我的生命压倒在地，置我于黑暗之中，视我与死人无异。我的精神在我内萎靡不振，我的心灵在我内渐行僵硬。我回忆以往的时日，默想你的各种奇事，思量你手中的作为。向着你，我常伸开我的双手，渴慕你，我的灵魂有如甘土。上主，求你快来俯听我，因我的精神萎靡坎坷。莫要对我遮掩你的慈言，莫让我像陷入深坑者人。赐我清晨得闻你的仁慈，因我完全信赖你。让我认识我应走的道路，因我举心向往你。求你救我摆脱我的仇敌，上主，因为我时常投奔你。求你教我成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天主。愿你的善神时常引导我走上平坦的乐途。上主，为了你的圣名让我得以生存，为了你的慈爱领我走出苦境，为你恩佑灭我仇人，铲除磨难我的诸人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。